好，欢迎嚟到 Octa Channel。 今个礼拜咧， 好唔 Octa 嘅一次啊！ 其实应该咧就系今个礼拜拜斯八拜嘅，但斯八大陆音乐时候斯八拜都未开始。就讲斯八拜以前一个本来应该上山录，但结果冇录到嘅。 应该话一半应该系唔应该喺呢度录嘅，应该系生中计系嘛？做到嘅话，但其实咧真所谓嘅系真真正正嘅。叫做咩啊？圣地巡游啊！ 系啦，圣地巡游。 我睇佢好中意玩嘅圣地巡游，咁我哋都应该要玩一下。但系呢个圣地系即系同嗰啲相比，呢、這个咩叫真正嘅圣地巡游？呢、這个其实系好串咁讲嘅，真系。点解咁讲咧？ 登山少女嘅圣地巡游之一就系佛山。 靈峰富士 是的，就是真的聖地。在 即使不是有星山少女，這個都是真的是公認的聖地。 是的， 靈峰。其實啦，說真的，我就不是完全因為登山少女太行的、其實呢、認識我的會知道我是一個行山的人士的。雖然跟我那班外星人同朋友相比，就真的我算是普通人啦。 但我其實我就是普通人，我啲唔係登山愛好者添，中意行，即係叫咁行下山當 當運動啦。喺你嘅心目中，我都算係半外星人啦，嗰只啊。 我凡人嚟啫。 即其實啦，我自己喺香港咧都至少叫做完成過毅行者噶啦。雖然其實咧，我所講嘅完成毅行者咧，只要你係正常體能，肯去操下嘅話咧，同埋你入個意志力夠嘅話咧，啊呢、這個最重要。其實。絕大部分的香港人是有能力行完毅行者的，因為其實不是真的很過分的毅行者。咁我呢個就唔講啦。而其實點解咧？我本來已經想行噶啦，但係一來佢唔喺香港境內，富士山一來唔喺香港境內啦，二來 每年開咗兩個半， 唔係開唔開問題，但係得一個人，即係我身邊行得掂嘅嗰個咧，我唔掂，我跟唔掂佢。佢係嗰啲咧封咗山咧雪地嗰啲都可以慘衝上去嗰啲咧，嗰啲人嚟嘅係用半日上，半日係落翻嚟連埋飛埋翻去嘅，即係基本上咧佢喺山上面咧可能得十個鐘嘅啫，係十個鐘由下面上去再落翻嚟啊！即係你嗰種你會覺得一陣聽我哋講，你會知道嗰種係幾恐怖嘅，然之後再要加埋佢之後仲有一大扎唔知點樣樣嘅嘢。 你仲作啲啲都市傳說就得閒再講啦。 嗰啲唔係都市傳說，佢都已經唔係嗰班。 佢已經傳說嚟嘅， 佢都唔係外星人中嘅外星人嚟嘅，佢都係外星人嘅一般人嚟嘅。嗱，咁我唔講人哋啦，咁我咁難在其實因為所有嘅叫做遠足行旅行行山呢啲咧，一個人咧係最唔好嘅其中一種玩法，即係玩 solo 係最唔好嘅一種玩法嚟嘅。所以點都想揾人行，但係就冇機會，即係冇，即係冇個叫做咩啊？所謂嘅拉條筋，冇機會拉條筋啊！結果登山少女講完嗰度，然之後阿傑特突然間又亂跑，其實又有幾個人話行山，要問緊我點樣教嘅，有咩山好行香港咁樣嗰啲，然之後睇完之後，突然間拎條筋話，咁行富士山係嘛？結果搞搞下咧， 其实咁而家我又唔使去九月嘅 TGS 咯，咁我咁嘅時間冇咗嗰個限制，我即我八月咪嚟咯。 你就只去得一個，就係、是、你自己一條欄唔夠膽行， 真嘅， 好明顯呢樣嘢。講真，我自己都唔夠膽一條欄行，始終都係真係唔熟。同埋一樣嘢，一千米以上嘅山，其實我真係即係我其實未簡單未離開過香港行山，咁冇計啦。咁你香港最高都係957嘅大帽山嘅啫，即使是我都未上過香港957，是950左右啦。香港嗰個根本入， 即係咁，即係今次咁上3774，我哋未上過噶嘛，我3770到啦。 冇咁低，冇咁低，差唔多，你當係咁啦。講先講，因為冇咁快講嗰個位置咁話。 應該講，因為嗰位其實都係，因為嗰個位置其實有冇四公尺高，好似冇添。 其實應該差唔多噶啦，應該差唔多，因為其實我哋見唔到啦，真係啦。其實冇咁快講嗰度先啦，咁講真，跟住搞搞下咧， 終於大，其實我嗰陣時互大嘅，本來有少少，咁結果咧，我開頭其實想大佢哋嘅咋，咁但係結果竟然肯喎、哦，咁啊結實肯喎、哦，跟住大家 check 資料 check 下，肯喎、哦，掂喎、哦，夾到喎、哦，有儲夠錢喎、哦，其實應該搣夠搣分咗嚿俾佢喎，結果兩條兩，結果成係兩支工程行，咁就行凌風富士。跟住其實某程度上，因為阿傑生啦，傑特係有埋日本嘅信用卡啦，有過啦，係、嘛？即係好多嘢佢住過日本啊，呢啲其實的確係叫做咩啊？簡單啲或者叫做識路啲， 方便啲啊！因為有啲嘢你需要訂房嚟話，你訂小山小屋啊，訂巴士嗰啲嘢咧，你熟路你熟嘅話咧，係方便過去外就咁就咁你盲中中過去嘅。 始終盲中中去咧，以我睇翻咧，無論點咧，佢哋基本上絕大部分都肯俾你 walk in 嘅嗰啲小屋，但係你唔使旨意有足夠嘅嘢食啦，因為嗰度始終都係咩咧？ 杯麪咯， 杯麪嗰啲啦，嗰啲其實即係咁啊，當然啦，啲位置啊乜鬼嗰啲另一樣嘢啦，咁啊當然啦，咁啊結果咧準備充足都係好啲嘅、當然價錢就唔好理， 價錢差咩？今次其實貴啊，今次其實花最多錢係唔係喺預咗俾嘅地方，係呢啲陣間你知我會計啦， 陣間我會講啦。嗱咁講真一來我自己就未喺香港見過行過山，再加上係高。即係高高度之上嘅行山啦，同埋講真話就話啫，話就話係富士山好似好簡單啫，但真係乜都唔知道，咁啊揀咗條最容易嘅就係叫吉田口五合目上啦。 因為依個山即係富士山咧，係世界上少數唔需要即係超過3000公尺係唔需要一啲特別技術就上得去嘅。 其實好多山只要唔係冰封嘅時間，3000公尺唔係啲乜嘢嚟嘅啫，只不過因為好似其實同作品約一樣。超過3000嘅話咧，就真係會有高山症、高山反應呢啲嘢，其實係真嘅、堅嘅。 同埋超過3000公尺以上都仲有冰封嘅， 唔係，你睇到我哋而家行到上，其實冇係極觀上面係咪極觀係山頂上面仲有少少雪啫嘛，好少嘅啫其實。咁講真啦，其實都要講啊，或者講翻啲叫物理啦，就係、是、其實咧每上升一。千公尺就是会低六度，而在登山隧入边作品入边佢讲咧就系、是、每上升100米就低负0.6度嘅一样嘢，其实食翻啫。咁样3700嘅话，其实咧就即系等于地俾地下呢档47、28，46、24啦，24其实冇咗24度，再加埋其实如果大风直吹嘅话咧，山顶上其实咧系好冻嘅。美式先唔冰封咧，都系个位数嘅啫。无论点都系个位数温度。系啦，咁讲真，咁样其实调翻转就个反应个反差就其实系几大嘅。你喺尤其是我哋准备自己准备嗰阵时咧，就真其实我自己准备嗰阵系好头痛嘅。我哋系30度，夏天时间30度，但系准备旅行要攞件 fleece， 要攞件羽绒。 系啊， 我就冇嘢，我系 fleece 加件。叫做厚風褸， 我就加件平價羽絨同平價褸啦，啲 U 記牌子嘅。 唔係咁跟住，即係我自己其實我就經驗過喺零度上下，即係叫零度高啲，即係冬天嘅香港鳳凰山半日啦。呢啲其實嗰個温度上就差唔多，當然啦，個氣壓就真係爭好遠啦。呢個另一件事，即係基本上個温度我係知道點樣做，所以其實我件衫我冇乜嘢，但係就係真係又係一來又飛啦，有好多嘢，例如啲水啊，例如啲食物啊，真係。飛機嗰啲我唔想喺香港準備，但日本呢邊咧，我哋又其實第一日我哋有好多行程啦，但係第二日嗰度咧，其實準備唔夠。今次其實真係準備唔夠，自己真係知道咩問題。其中一樣嘢就係食物，我等結果我其實準備唔夠食物，唔夠後備食物。即係如果有即係我唔夠諗，我即係唔想帶啦。嗰陣其實某程度上係就係提子乾其實真係好好嘅，嘅後備食物嚟講真係好好嘅，又濕啦，又水又好食，其實又快上力，但係冇帶到。而另一樣嘢咧，我轉頭先再講啦嗰樣嘢，跟住結果咧，唔講啦啊，咁跟住咧就係、是、叫準備咧，就呢度一來啦，即係一冧一侵啦，其實好多嘢未經歷過啦，冇嘢咧，然之後咧，咁我就飛啦，咁啊開始行，咁啊其實你準備啲嘢，你自己覺得點？ 我今次準備其實即係應該咁講，我俾我水嘅消耗係比我想中驚人好多。因為一般嚟講，我睇啲即係網頁教咧，一kilo水又即係一公升水夠噶啦，同埋山上有水補嘅。事實上山係有水補，但係問題就係消耗 係你要用另一種水去補呢種水。 但係就係佢消耗上係比我想中咁驚人，係好係點講咧？我係未試我落當我喺喺山上我落咗山時咧，佢瘋狂飲水嘅，係飲到直情係哇，好似將成個水桶倒落去咁樣。缺水到依地步嘅， 我自己咧，其實即系我冇真系太過，即系可能真系睇少咗富士山。如果以我自己經驗講咧，風大、乾燥、低氣壓呢啲咧，其實扯你水，再加埋上急斜、上斜體力嗰啲嘢，其實數翻佢冇一樣嘢唔係扯你水嘅。航空即系其實上到去唔好話五合目五合開始啊，其實有啲 feel 到。塊面乾，其實我個人啲皮膚好差嘅，好乾嘅。我塊面其實一上到面膜咧，我塊面，我口唇已經 feel 到乾嘅啦。 不過依個陣間我哋先講上身先啦，講翻之前準備啦。我哋之前我哋上身咧就一般做一般咧上富士山就兩種嘅，一種咧就搭搭電車啦，去富士山站就再轉巴士；另一種咧就係好一般東京人咁樣喺東山竹站坐高速巴士去上富士五合目。這個咧就簡單， 吉田五合目 係啦。依嚴格嚟講唔係吉田口嚟嘅，係吉田口附近一個車站。叫富士 Spiral 車站嘅， 其實吉田口咧就真係一合目嗰個就係吉田口啦。但係咧，其實上到五合目嗰度咧，就叫做富士唔知乜鬼咁嗰個啦，嗰個車站啦。但係 富士 Spiral 但係咧，因為大部分咧，即係等於你講真，你有東山纜車，你上到去叫凌霄閣嘅話，你上山香港山頂嘅話，你有幾多人會真係由銅鑼灣嗰邊下邊行上去香港山頂啊？確冇啊嘛！我講真正係上最上嗰、那個，好少噶嘛，或者你搭車上去嘅，咁你又盡量唔上噶啦，係咪先？即係咁樣講，變咗講下咧，嗰、那個位咧。就大家都會叫咗嗰度叫做吉田口五合目啦，連啲 hybrid 啊嗰啲全部都係講嗰度叫吉田口五合目至山頂，咁樣嘅。 呢個係最容易嘅，亦都係最大路嘅。咁佢其實有五條路線，咁咧一條咧就係吉田口，另一條就係衰走路線，就去下呢個咧就兩條路線去到最後係匯合嘅。 唔係係落嘅，因為吉田口落咧就其實有一段咧，其實就係衰走口嘅上。 嗯。 咁啊，其他路線就唔好講啦，因為根本冇行過啦。 好似富士口路線嗰一個，富士木路線嗰一個。 唔係，係啦，其實五條路線咧。大家自己抄啦， 唔講啦，因為嗰兩條路線，因為其他嗰三條路線咧係比較難行嘅，風景靚啲，但係難行嘅，即係唔係一般人，即係你係唔係一般人行得掂嘅，好多係需要啲經驗同埋係幾辛苦下嘅，嗰其他路線，而咧呢條富士吉田路線係最容易行噶啦，因為好簡單，一開始就送到車站送你五合目，你已經省去咗由一合目行五合目之間嗰大抽嘅旅程，然後五合目嗰段路程咧，沙石好多。附近嘅支援多，你一路瞓都有個適地方，你唔會話行去到中途要孤立無援，即係進退難，進退不行嗰種。 真係可以好要咁講，好似登山隧道入邊咁樣，即使有啲咩事，其實咧都大把人幫到你。就係呢條路線最好，或者係叫做最吸引人嘅地方啦。 人夠，因為其實人夠多。 因為簡單講真，初心者。雖然我自己在香港行，我唔喺香港行山，我絕對唔係初心者。但喺境外行山，我絕對係初心者。 而且今次係一個叫做三千公尺以外世界， 唔係真係一個未知嘅世界，真係新人新手嚟。我自己玩呢個都係 今次大家都係有係數多嘢啦，新手嗱上到富士 Spiral 五合目啦，即係坐喺新宿站坐三個鐘頭巴士去到一個大站，即係好似一啲 bus station 啦。 其實那個位置真的好像凌霄閣那個位 置有些有餐廳啊紀念品還有租一些登山用品 的這件事我覺得不是說什麼是真的因為香港就做不到的那裡呢就因為有一間叫做伴侶館式伴侶館半 商店其實組合成間嘅，咁佢咧就有個 counter， 即係有個服務咧，就係、是、租嗰、那個、登山用品同埋僱用嗰啲叫做行山領導領隊，即係香港嗰啲叫做咩生態遊領隊嗰啲啦，你當就係即係帶你街住你行啊，帶你點行啊？ 呢啲主要針對啲冇完全冇經驗同冇諗過會嚟嘅， 未必係冇經驗，而係唔會好似我哋咁樣準備咁多自己嘅嘢嚟。我唔認為好啲人會完全冇經驗咁行。 唔係話即係啲人話旅客咁樣。他沒當初沒想著來的，如果突然來了那你什麼都沒準備的嘛。 是的，一來是這些，二來就是那些真的不想帶那麼多東西，你有的我需要帶那麼多東西， 有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又不是問題， 錢解決到的就其實真的不是問題的，錢解決到的真的不是問題的、就是這樣。即那個我看回呢，喂，我們走完整條路其實這間店其實很賺錢、我不知道是營運那些啦，但是其实真的见到呢，今次我们上山落山之间呢，跟我们一起玩的那班呢，基本上呢就是登山少女上面唯一坐的地方，哪会那么少人。 是时间问题，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是八月，还是最旺的余闲节假， 全方 大假，日本大圣假， 长假。 你在湾，如果你七月头即是刚开山要八月，但是这段时间学校未放假，你已经没有学生来了。 其实我都会觉得不是真的，都不会少成咁，都不会少成咁。 七月头出七月中呢段时间，呢个最少人嘅肯定噶啦。 唔系，我意思系话，即使七月中都唔可能咁少人，因为我因为佢哋入边我睇翻噶，我行完之后我特登搵嚟睇翻噶。 唔系，咁另一样因就系、是、 十零人啫，佢跟住佢哋。 乜问题？一样嘢就系、是、你话咁多好麻烦嘅。 系，我知。 呢个先重点。 呢个其实大人事情，佢哋唔想话。如果唔系真系好似我哋咁行嘅，基本上咧冇一个冇佢嘅嗰啲 shot 咧冇一个。景嘅佢咧係冇其他人嘅手手腳腳啊，其他人嘅樣啊，根本上你哋揾唔到佢哋。 因為個香港叫人搭人㗎，又一路人 都話啦，我哋上成千幾二千人至少，一齊行嘅。落嗰度我唔知，淨係一對唔知叫做一句唔知咩學校定乜鬼嘅著橙色嗰對咧、我哋其實上得算快啦，每個 point 見到廿幾三人，見到六七次。只是他们那些做，我不知道前后他们有多少、还有很多其他、老外啊，我又看到对新加坡来的，真的我即整个山上面呢真的应该超过一千人，最后呢、我们在等日出的时候夜晚看到你那班呢，我觉得那班不只是我们，不只是那班，还有我们一起看日出的那班呢，几多人啊，那么是啦，那 么 我接回去就在麦博那里啦，跟住 就行，首先咧就行佢斜一樣，即係平路咧就行翻去真正嘅木步路線嘅，行翻去真正佢跟住咧就經過個防災中心一個高期嘅雪關口嚟，因為佢嗰度係由正木步同埋富士車站嗰個位置嗰、那個交叉點，由嗰度去行翻上去，就衰咗少少嗰度嘅。好啦，由嗰度就上咗落去。 其實佢哋登山隊都係同我哋一樣，都喺富士 Smile Line 有度開始嘅， 最安全 啦。因為結果咧，我哋都喺嗰間嘢度食。結果不過我就冇食嗰個熔岩咖喱。係 啊， 阿傑特食咗。 哦， 我 冇食。 你冇食？你冇？ 結果我冇食。 結果冇食啊？ 亦都冇食。嗰間嘢有未好似有三四間，但係嗰間最似樣嘅。 唔係對翻嚟，其實間啲嘢咧，啲 menu 其實真係差冇幾。 但係嗰間算最平嘅。 好似。 真的 最好。是最便宜。但其實我覺得那間最好的地方不是它因為它便宜，是因為它對著景呢是真的有個大窗口對著那個廣場，其實值得，其實挺過癮的、其實看吃東西的那個景的環境其實很重要的嘛。 是的，在上山首先呢就吃了東西先，即是坐三個小時巴士，然後 其實應該是說好像它這樣說，我們要去叫做什麼等個身體適應翻，始終因為其實嗰度話就話係好似即係話就係話一個叫郊遊觀光地點啦、但係其實已經三噶啦，二千三啦嗰度啦，嗰度已經係兩倍幾噶啦，咩大帽山，即係個真咧其實弱啲嘅人或者真係敏感嘅已經喺嗰度已經會發咗個身症噶啦，可以咁講。 咁暫時去嗰度，你有冇問題先？去嗰度？ 有咩問題啊？ 即係真 冇，其實咧冇問題嘅。但係咁，如果真係有問題嘅，如果嗰度已經標咗有問題嘅，我就真係唔會開始噶啦，我即刻閃算噶啦。 冇計，因為真係如果你呢度咁樣，你都已經有問題或者開始有啲咩事咧，我真係唔好話咩。 因為去到嗰，其實我已經騰雲駕霧啦，已經係同一份一齊啦。其實 唔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唔好咧，就得噶啦。你真係唔好上啦，冇得係冇理由冇可能。 咁去咗冇事咧，即係想食咗嘢先啦，然後就買啲好重要嘅嘢。 金鐘像啦， 係啦，即係依樣嘢係依嗱。佢咧就好多間都有賣嘅，但我咁我梗揀神社， 咪揀啲過癮啲嘅啦。 揀神社隔離嗰小賣店買嘅， 係小玉樂神社。 係啦，就買一支金光像，就預先立咗個印㗎啦。 因為其實又係有啲神社嗰啲像係真係，唔係有啲地方賣啲像，即係一啲像嚟嘅啫。呢個咧，或者叫有支旗啦，咁但係呢個咧有啷啷咯，真係好似啲即係嗰啲旅行腳，即係增人行腳咁嗰啲，佢有啷啷，吭吭吭嗰啲，其實幾醒神下嘅都覺得。然之後同埋再加上神社喎、哦，即係叫做觀光下啦，見到咁位。 啊，咁咧買手像之後，睇下咩嘢準備咗咁樣， 有啲咩未準備？係有啲未準備啊？ 買朱古力啊，乜 嘢食啊？買多啲，買啲叫中間叫。无论点要食下嘢啊咁嗰啲啊，我就自己准备咗两啲水加支茶咁样咯。 系啦，嗱，不过要补充点嘅，由富入咗入咗富士山范围咧，你系唔能够留低任何垃圾。佢要你入，佢冇垃圾桶嘅，所有垃圾 真系一个都冇。 你唔该，请我分走，佢话到明嘅，你唔好谂住摆。 佢哋自己啲嘢，佢哋自己嘅垃圾桶另一回事啊。 但所有游客咧系一定攞翻走嘅， 同埋厕所全部收费， 同埋冇水嘅厕所都系，好少好少水滴下滴下咁样咧。厕所收费嘅，一般100日， 越高越贵啦。呢啲都系全部都咁啊， 就唔都系200日啫，出唔到系。 唔系最顶山顶系300日。 哇，咁系，咁咧嗱， 如果唔系我点解山顶唔去？ 即系唔去傻啦， 落到半山先去啫。 即系冻到乜都唔出啦，大佬冻到。 你讲啊，嗱咁啊，开始黑啦，即系其实因为落叔都系咁讲噶啦，即系唔系真系完全。急嘅，嗰陣都唔去啦，我就變咗。嗱咁啊，即係因為講真，佢富士山嗰啲咧，基本上咧，富士山自己其實冇乜水源，有水源咧，應該下邊咧嗰啲咩河口湖啊，咩唔係河口湖，即係嗰啲咩 雪山上 下邊嗰啲湖啊，嗰兩個咧，佢有兩個湖。 因為佢盡可能避開所有現代嘅工程啊，即係 嚟講，我哋後邊 再講啦。所以佢所以咧水啊排污嗰啲嘢係冇，幾乎係冇嘅，好少好少，極限咁滯噶。 唔係有去睇，有行咗之後咧，我哋。之後先再講啦，哇！好似講曬呢度都未開始行。 係啊，講咗成20分鐘未開始 行。咁啊，其實啦，咁啊，其實一開頭咧，咁我哋開始叫做攞住支杖喺度空空空行啦，咁啊，行到其實一開頭咧，有人已經有過癮啦，就係、是、有馬仔，有馬騎。只馬咧，其實原來咧係可以去到六合目，其實最遠咧可以去七合目嘅。 嗯， 不過咧，咁講真，好似阿歐兒咁講啦，用自己只腳行先好玩噶嘛。 同埋咧，逐行都嚟到咯。而且應該咁講，七合目其實唔使騎馬嘅，一般人行七合目其實唔辛苦噶。 係啊，咁啊，跟住咧，咁我哋開始去到其實正式跟，或者真係咁講啦，正式咧就係六合目嗰個位。 係啦，不過六合目咧就係 冇咗小屋， 你應該冇小屋嘅，因為執咗粒， 因為太近啦。 梗係啦，你太近嘅話，除咗打人之外，基本上冇任何需要嘅。叶哥，你冇有人住嘅话，你而家小来做咩啫？唔通你先开，你不如揾条友去夏天煮个打印好过。 嗱，结果咧，嗰度间小屋咧，应该其实佢系嗰间嚟嘅，变咗咧就系景江一个叫做 唔系景江，唔系景江上再整多层再低少少嘅， 咪一齐嘅，一齐噶嗰个位。结果应该嗰个位一齐嘅，有个景江，有个叫做乜叫做富士山富士保存协力金啊。嗰度咧就喺嗰度起咗，就有個間塔嘅，因為附有埋一啲，因為 防災中心咯， 係啊，防災中心啦。嗰度咧即係叫做真真正正嘅叫做入口，我覺得個先至係真真正正 吉田線啦， 富士山吉田口線嘅正式入口。因為之前真係唔算係啲乜嘢嚟㗎啦。咁樣嗰個位開始咧，有行山嘅就會正式，即係行到去嗰位過到 feel 到嚟到呢度，啊！睇系咪真系玩先？系嘅话咧，要准备啦，要个心态要转噶啦。呢位之前真系交友 feel， 真系交友 feel 嚟嘅，大家都 feel 到。 一般嚟讲，你同香港行山系冇乜分别嘅。 唔系，其实除咗都系咁句，我行晒咧，除咗高度之外咧，山嘅高度之外咧，所有路唔系真系咁特别嘅啫。不过当然啦，个心情嘅问题另一样嘢啦。即系经验值，我其实教我波咧，那个 氣壓機咁嘅舞啊嘛。咁啊，好可可以喺六合目開始咧， 就開始一陣，即係開始無盡意識。 咁啊，咁啊，下一次咯，三十分鐘啦。 未到，未到，仲有廿四分鐘咋？ 廿四分鐘唔係啦，飲㗎，飲㗎。 我講 差，講唔到，講唔到第一日走喎。 講，因為講佢咯，講咧，講咧，講一講，講再七目先啦。跟住開始就開就好似嗰段時間開始就係、是、即係即係開始先嗰就儀式線嘅三。 未開始係 六合目 直係未叫正式儀式線咯，嗰、那個位。 開儀式咯。 未正式儀式線咯，係叫做。好啲石頭咧，灰大石灰，好似啲黑色嗰石頭咧，未真正沙啊咁嗰啲，你話就係啲石咧嚟嘅，好怪輪身啊啲石，刮手啊咁嗰啲咧，係開始叫整得好唔算係咩，但係即係始終啊，佢叫做叫係有條路咯，好簡單嘅一條路咯咁樣。 唔算難行，算一條路唔算難行，啲石都仲叫條路容易人踩到，容易發到力啊！因為佢嗰段地方其實係多數泥啊、石塊咩，其實你容易發到力咧，上山咧係真係純粹靠體力嘅啫，即係你睇你嘅大腿肌肉夠硬嘅，拱你上去啫，唔至於話好辛苦，就七步捱到好啦，捱到花少，其實我覺得依個兩三步之間咧係往後啫，係純粹熱身。真係連我都覺得唔好難嘅嗰段，係辛苦係攰啫，即係純粹覺得攰，但係唔會難難嘅。 唔係嗱，咁講真啦，如果你真係去到連咁都行，其實六合夢到七合夢咧嗰度咧，其實咧都400米㗎啦，都一香港嘅一半日 trip 嚟㗎啦，400米㗎啦，齋上400米喎，即係你講個你行咗三間至四間IFC 㗎喎，IFC 100有冇咁啊？100啊嘛。系咯，三四间 IFC 咁高，由地下行到上顶喎，三四间喎。 不过嗰个位置其实真系多系先系石块多， 石块多 系啦，就冇咁系好行嘅。 啲石其实都唔算大级， 系啦，同埋嗰个位置系仍然系佢亦都会好刻意，都好努力咁去影啲嘢俾你嘅。啲石块系特登系喺有影啲小绳啊，啲借借力咁样。 嗱， 你叫佢唔好拉大皮啊。 其实绳咧嗰啲咧唔借得力，因为我咁耐我知道佢咧。嗰啲真係唔借得力嘅，真係釘到落去咧，係唔可能頂得住你咁重，真係即係成個你一嘢扯咧，你咪係扯得甩嘅。我攞過兩三下，叫做有陣時有個位啊，點都要掂到嘅，啱啱攞兩三下攞上手，我行咁多啫，我已經 feel 到嗰啲真係唔係用嚟，即係佢啲釘咧，真係唔係打死落去，唔係打死落去嘅。真係如果真係話有一日咩事咧，拆咧。得翻個窿仔嘅啫，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雖然佢好白，佢盡可能做到好自然，但係咧，佢石頭擺位咧，其實係佢係嚟話，佢有啲嚟睇到嘅時咧，佢有地方有啲木，好似有 唔係，總之其實係真係開咗出嚟嘅山， 係啦， 喺邊度係咁樣嚇？ 嗰段唔係嗰段咧，就其實仲即係好明顯啲斧頭痕跡仲睇出嚟嘅。 係咪係？其實上面全部都有斧頭痕跡， 但 係你睇唔出啫。 咁 係 啦， 後面嗰啲 咁啊，依度行幾行咗幾多年咧？依家成幾百年都 人咁行啊嘛，咁行出嚟啊，路嘅人行出嚟啊。 但就現代化工程就睇就上越上就越少，越少 越上真係越上越少。除咗兩邊嗰兩條叫安全繩之外咧，真係其實越上越少嘅。 係啦， 甚至連真係塊攞俾多塊木仔俾你咧。都真係冇。 佢仲係最之誒六七五之間陣中仲見到塊木板釘喺度，跟住揾兩條鐵柱釘喺度，等你啲泥唔會即係唔會有階級咁行階級，唔使行斜坡。都仲有啲嘅。 其實開七合木開之後都真係唔覺有啦。七合木前都仲有，真係有嘅，真係有唔少嘅。七合木之後真係唔覺得點樣多，唔覺得有啦。 係啦，所以整備即係算喺呢度整備幾好嘅。咁啊，去到花叔就我第一關就第一個人啦。 係啦，就係真係其實真係啦。攞點解唔買支金剛杖咧？你估真係當行山足用咩？ 唔係，實際真係好重要，真係 其實真係要用。但係喂，講真，其實對翻嚟講好很重下㗎。同埋咧寄翻香港咧，我都仲煩惱緊 嘅。唔係咁寄我據個網上有人講話係可以寄倉嘅，航空公司會諗辦法嘅，放心。 係咁啊，真係都係諗緊啦。 係啦，好啦，咁講到就花少咧，就帶咗佢啦，就唞一唞先。好啦，咁我都唞一唞先。下一 part 就仲跟住就上山故仔啦。